李光，编曲赵学义、韩宝丽，表演者王哲，乐队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、陈倩、韩旭，请您欣赏。 Yeah.

表哥，保重吧。唐慧仙双马下山飘然去，这路有乱下斩尽石头一山，他远望着桥头千人人消失满桥。 大家送来热情鼓励的掌声，继续为您带来一段二泉映月的片段。

在眼中蒸发了绣房里，哭啼啼出了一位女裙钗，见自尊她那满脸泪痕换为擦肩，她终身世俗苦悲哀，叫自尊她那怒气冲冲把二爷叫啊，叫一声宝二爷你细听明白，哎你妈二人看时作父有情义，难道说我在一旁看不出来，哎我的姑娘她为谁摆平是搞用火分，她为那扫将落花图内埋，昨夜晚我姑娘此样是为了仙界，哎宝二爷你拍拍胸为什么事到如今您才来，贾宝玉听此言魂飞天外，他那一头栽到地成烟，小兔圈旁边忙扶起贾宝玉，他那 在，怎不叫玉胸泪满腮？你葬花的花篮还在墙上挂，你种下的芍药还在院中开，开也开不白，鲜美呀，人世仙界相隔多远，寻仙美。铁线，只哭得墓中阴雪伤口呀，只哭他那忧伤无因死去活来，只哭得天昏地又暗，只哭得情泪滚尘埃，这真是天长地久。 感谢观众朋友们热情鼓励的掌声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为大家演唱《宝玉探病》片段。 你就把 也成亲 请大家欣赏京韵大鼓《遣晴雯》，演唱者王丽，乐队伴奏戴玉民、刘小凯、陈倩。 进来了，新夫人陪嫁，婆子人一娘，她是晴雯的幺妹婿呀。 闻听老父 树林下影影吵吵，我看不很清。有个丫鬟小金把水蛇腰，没染上你的林妹妹，正骂人摇摇摆摆在那里发疯，令人可恨那个张皇娘在太太的跟前不下问明，到后来要问是谁又偏忘记，想必是丫鬟请问那个小妖精。婆子说何不换来太太认认，并不是奴才撒谎把您那蒙。夫人点头微含笑，他是忙还清门人分明。小丫鬟答应了一声出房去，他不如一哄那小圆子。不多一时把晴雯唤到，来到了夫人跟前把人听。家人见夫妇丫鬟在两旁里，这晴雯连忙上前问安宁。夫人举目留神看，哎，正是他，上次骂人在园中，只见他双颊微红，春山惨淡，朱唇把点粉面惊平，乌云翻散，心眸乍醒，体态娇柔，弱不禁风，站在尘，亭亭一竖，临风里真有那落魄的精神。仙子的美容，王夫人貌去天霜，是微微的冷笑，说好一个捧心的狮子和那大金斧重生。 背地里做的那些事，休当我一点不知情，不要脸的贱人，给我出去吧，你站在跟前，我的气难生，你回去宝玉的跟前，休要讲话不劳你，暗地穿梭滚成牢，你给我老实实也蹲在一红院，过两天我再请你去登城。夫人越说心越恼，这位佳人听罢免费哭也摸不着，这一些话儿从大河处理起，你呆呆板上发冷思论，喘吁吁刚要上前分辨几句，偏赶着老爷贾政进房中，无奈何只得他抽身走。他的那委屈烦难也有万重，回到了房中腿乱颤，直气得浑身发抖，面披荆战兢兢，将身倒在牙床上，拉开襟背 小女。 主的亲，睡卧在房中只等死，恨不能无常与道夫有名。一连几日断茶饭，他把那饮食气非要轻生。这公子只当家人是真有了病，走出走进的不安宁。医生请过无期书，乃请问药儿总不入喉中。公子发慌直落泪，也摸不着家人心内主和情。这一日正在床前来指串，忽听得外面喊连声，公子急忙迎出去，原来是夫人大怒动幽冥。唤袭人快叫秦门给我早些走，把他即刻给我赶出一步，我跟前只存宝玉这条后，指望他将来学好把人成。受不住弄一个腰就在这里脚，无法无天的大可不成。快叫他跟随他的哥嫂去，一婚愿从今以后定安宁。王夫人一声吩咐如山倒，倒骂那宝玉亲完的回火精。这一回夫人显亲文，家人遭不幸。下一回宝玉探亲文，圆满喜相逢啊，他们各色离别情。 谢谢，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为你演唱《愚公移山》的片段。 欣赏天津时调《 春来了。作者王允平，编曲马迪晨，表演者高辉，乐队伴奏刘玉喜、刘小凯、王桂玲、韩旭、于宝寿。